不太真的特别不喜欢。 他是这样的，走了万里路，哎，读万卷书了。 是的，我觉得就是像以前文科历史和地理、这两门课，我觉得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 对、 这不就是文化和旅游吗？ 历史 是的， 对啊，真的就是这样。 历史 对、历史 真的是因为去了这些名人之后，才慢慢开始觉得，哎，这些其实都是故事，但不是一个学科了。 对， 这样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感兴趣， 旅行的意义让我们改变了自己，变成更好的人。 是的， 对不对？今天我们说要到达这个地方，作为这个旅行的朋友来说，很关注怎么去这个地方，我们得先到吧，对不对？ 对， 坐高铁就可以了。 坐高铁很对，直达。它是我们从北京出发嘛，其实现在也还挺方便的。从北京南站坐高铁直接到无锡东站，然后就是大概行程是5个小时左右， 好快呀！ 五一小长假的时间呢， 可以。 利用起来3天嘛，然后我们出个国可能不太方便， 对， 这还要请假。其实3天去一趟来回也 还是可 以 的， 是可以的。 哎呀，听上去还不错的。 是啊，可以在这个古镇里面安安静静的待2天。 对 对，其实刚才小雨说这个古镇特别的神奇，它在市中心，但是只要你一进去就有点与世隔绝的感觉。 啊，对的，它、对，就整个就是穿越了，因为现在也正好是古镇的牡丹，不好意思，那个杜鹃花节。 哇，杜鹃，我最喜欢了。 对 啊，我的天哪！ 你也今天这个现场那花这是？ 拉着别介，我这是花魁，花中王后。懂吗？ 花魁， 蔷薇壳的， 对，蔷薇壳。杜鹃花开的什么样？可以看到，因为我们都有朋友圈的分享啊，拍的好漂亮啊，好漂亮。 对， 因为是他那边杜鹃花差不多3月份就开始慢慢开，然后一直能持续到6月份， 好长的假期， 结束 是。 然后因为他们那边有园艺师嘛，每天都在打理，主要是杜鹃花，它最大的看点主要是在它那个古寺的那条主街上，就是鸡唱园里边， 鸡唱园 、它里边的一个园子，的主街主干道上的那些杜鹃花是展出的，是最好看的。然后每天都会有园艺师打理，它有好多的小景，像就有风筝的转，还有油纸伞的点缀，那样就特别有意境，就不是 江南了， 对，特别江南，特别水乡的那种感觉。 得穿点特别的衣服配搭， 是的， 对，那边很多的。漂亮的小姐姐都穿汉服去游园。 哎，我觉得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汉服正在悄然的流行起来。 对的，对的。 哎，我都想买一件汉服了。 汉服确实穿上之后呢，就配打这个景色，就是园中人呐。 对， 对对， 就是画里从画里走出来的呀。 就是的。 好漂亮， 真的是我们的汉服， 基本都是女生穿汉服。 对 对，男生也可以， 其实也有， 有没有男生穿汉服？ 这次没有碰到，但是也有，我看到他们那边拍的照片也会也很好看，也有的。 试想一下，拍婚纱照的2位， 婚纱照是吗？扎心了， 对，扎心嘛，老铁，有些单身的朋友嘛，对，一个男生一个女生都穿汉服，就在这个杜鹃的海洋当中， 哇。 丘比进一家 掌声悠悠 强子特别好看哈， 对，特别好，而且还有就是他那边培育的杜鹃花也是很用心的嘛，每年都会展出一些比较科技含量高的， 科技含量高， 怎么理 解，你会看到一株上面有5、6种颜色的杜鹃， 嫁接那种， 对，嫁接的那样的是，就是很难培育出来的嘛，也很珍贵。 那我理解了，他拍那个照片后面那个姹紫的嫣红那个颜色，因为就是不同的颜色的杜鹃花在一起。 对对对，那个是自然生长出来的，然后漫山遍野不同品种的杜鹃花夹杂在一起，所以会有不同的颜色。 那个刚刚我们的周总一直给我使眼色，他说就给我一个条，我看他写的是从那个火车站出来到那个古镇远不远啊？他想 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 有多方便？ 戳刺， 相当方便，拉着行李就去了。 你就到了吗？ 啊，那倒没有， 啊、没有， 就是他交通，无锡那边的交通也还比较方便，就是出了高铁站就有地铁。然后你直接坐地铁就能到那边，就是到那个附近。然后它那个古镇目前是现在正在修地铁，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地铁 站点啊。 对，所以是可以走过去，也可以再打个车，可能10块钱左右。 很方便，很近， 其实很近。 对 对， 那一般要是

等一些无法预设的美丽。我在路上，在路上，一枚飘荡长发飞扬，期待路上遇上突如其来的那一张。 反正是在路上呢，会发现很多很多，就让我们觉得欣喜的部分哈。老说旅行意义在于什么？是见更多的人，去当地生活。其实回来之后，我们要反省，我们要重生，重新面对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是最重要的旅行的意义。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注入新鲜血液的是我们的超级旅行达人小雨，欢迎， 欢迎小雨， 又见面了， 是的。 小雨有没有微博？ 啊，有的。 说说你的微博。 我的微博就是微博名吗？ 对 呀。 我的微博就是小雨 Sylvia S Y L V I A。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微信去看看的，对不对？ 对，可以 微博去看看， 微博来私信问我问题。 是的，是的。 肯定是特别热情的解答的那种。 当然了，当然了，小雨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这个旅行的经验和经历哈。那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无锡惠山古镇。 是的。刚刚说住在于湖镇一街之隔的酒店当中，这个很方便接驳啊。 对。 因为我在想啊，南方的早餐是非常丰盛的，在这个惠山古镇这样一个地方，它早餐简单吗？ 早餐说简单也不简单、 哦、 说不简单呢其实人家就是日常就是吃这些。 怎么什么样呢？ 它是一碗清汤面、 哦、 然后浇有很多很多种的浇头，然后这个面也不简单、 嗯、 它是银丝面。 哎呦 哇，银丝面。 对，它是一斤面、一斤蛋然后做出来的面，它的面很弹、 哦、 然后是像一根一根的银丝一样、 哎、 哇， 是用鸡汤煮的、 哎、 然后就算是清汤你端上来的时候，其实你看着哎，这就不是一档清汤面，什么也没有，不像咱们吃的什么 对打卤面、啊、 咱们打卤面有好多、 啊、 对，但是它那个什么都没有。 味道怎么样？ 味道非常好，它、哦、你可以选一些它的浇头，比如像、哦、无锡比较有名的脆鳝。 哦， 脆鳝是？ 对，是鳝鱼，然后炸、 哦、 炸过油炸的，是特别脆的，然后你可以跟面一起吃、 哦、 还有好多像鸭肉、 哦、 也有，也可以放一些蔬菜、 哦、 鸭肉然后鸭掌这些东西。 哇，这是早餐的配置、啊、 嗯，然后但无锡正经的早餐呢还会配上一壶酒。 一壶酒， 大早上就喝酒。 对， 哇， 然后那个酒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高的度数、 啊、 只是就是 原味啊， 对 等等啊， 人家要一种那样的意境、 啊、 那样才叫一个正宗老无锡的一个早餐 节奏。 嗯，对，非常的闲适啊。 嗯， 对， 渴望这种感觉哈， 一碗面一杯酒。对，那如果要是说像这个无锡的年轻人，他有没有说、 嗯、 啊，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吃早餐，那也会有像什么包子啊、馄饨啊、这种， 对，也会有，也会有，像无锡、 啊、 他那边也会有无锡小笼包，是灌汤的，跟咱们 吃 的那个， 这个、好好， 是它里边那个汤是真的。插一根吸管是可以当饮料喝的，就是汤汁很多，你 我喜欢 甜咸的，对不对？甜咸、 小笼包 啊，甜咸的。嗯， 小笼包是咸的 啊，那个汤嘛， 然后对，那个汤汁是咸的。 嗯、 然后，如果你喜欢甜口呢，有一个到现在我回来临走的时候就都还想吃的一个东西， 甜口的、啊， 对，是那个酥油饼。 哎呀， 酥油饼， 对，它是特别就是特别脆， 嗯、 你咬一口就能听见咯吱咯吱咯吱， 好几千层 啊！ 对，它就特别是惠山，只有惠山古镇有的一个 当地的 一个特色的美食， 酥油饼。 对，酥油饼， 它里面是那个加的白糖，是不是？ 它是会有糖，然后和酥油 哦， 然后做出来烤出来的那个饼， 好吃。 然后它有分两种，是甜的，然后咸的呢， 嗯、 就是我这次尝的都是甜的、 嗯， 然后咸的，就是我在那儿吃的时候、 嗯， 我们后边有一个小姑娘点了一个 咸的 特别神奇，它会爆浆， 哎呦 哦。 爆浆， 那它里面加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因为它是酥油嘛、 嗯， 它咸的可能。就是里边包的会有不一样的那个 馅料， 是馅料是椒盐的、 啊， 然后它的油可能会酥油放的可能会多一些， 油爆 的。对，然后你咬一口，当时我们看到那画面真的是，就看到从 酥油饼里冒出来了好多油，就一直在流。 哎、哇， 对，就很，就其实它会爆浆的那种，很香 很 香、嗯， 其实是很香，但是就是，哎，那个油可能刚出锅的时候 就是 有些烫、啊， 有一点像、 啊， 北京不是有脏脏包吗？ 对， 就有一点像， 哎， 惠山的脏。 忽然了解、 哦、懂了， 就忽然了解，就如果一个人就是点一碗那样的面， 嗯， 拿这个油饼一吃也挺幸福的哈、哦， 太幸福了、 哎， 有美食怎么能不幸福？ 我觉得如果把这两个就是放在一起吃，可能你午饭都省了。对，这个 油 太大了， 卡路里是很高的。 对，那个面的量也还挺大的， 是吧？ 是、 嗯， 这就是当地有仪式感的早餐和饮食文化啊。 嗯， 那嗯，除了这些，到这个古镇里走走看看啊， 嗯、 它有很多的园、 嗯， 很多的观赏区，对吧、嗯？ 对，像惠山古镇呢，它比较有名的也是除了它的古寺以外，还是有很集中的祠堂群。 是，这个要说说、啊。 嗯，这个一定要说说，就是它这边有大概120多间祠堂。 哎、 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放，它的二期还在建，还有一些祠堂还没有修复完。因为惠山古镇这个地方呢，以前其实就是像咱们的这边北京胡同，它就是那会儿、 哦、 就已经是整个都是全部都是居民 哦、 嗯，所以它后来是最后政府把它收回来，再给它重新规划成现在我们能游览的一些景区。 哦、 以前就是、 哦、 其实就是大杂院，单位的集体宿舍 哦， 明白了。 好多祠堂都是那样，嗯，所以现在就是规划的特别好。然后这边有好多名人，可能 嗯 先说一个， 好， 那个看过《芈月传》吧？ 啊，《芈月传》 哦、 特别特别帅的那个春申君， 啊， 是， 对， 黄歇。 黄轩黄轩演的那个是不是？ 黄轩演的那个、 啊、 黄歇，他讲的、 啊、 春申君的祠堂、 啊， 然后就在惠山古镇。 哦， 嗯，然后还有比较有名的范文正， 嗯， 还有周敦颐，还连说的周敦颐， 你就可以找到周。 我的天 哪！哦那 个 哎、棒棒 然后、 嗯、 还有说现代的呢，这个就不是祠堂了，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景点就是二泉。 二泉 映月、 嗯、对，就是那个二泉、 就是那个二泉、 嗯、对，阿炳其实就是无锡人 哦、 阿炳的墓也是在惠山古镇、 嗯、 然后、 嗯、对对， 阿炳拉二泉映月的那个小亭子 也在哪， 就是在惠山古镇里边。 哎呦 哇，这个还真的、嗯、你别看这个古镇可能不大、啊、 里面有 很 多内容， 很多的故事 点很多， 对，所以我刚刚问你们喜不喜欢历史、 嗯、 就是因为经常去这样的地方，然后每一个像祠堂啊像景点、 嗯、 它会有很多的历史故事， 嗯， 其实这些历史故事就是历史呀， 对呀、 啊、所以就会慢慢的感觉，哎，原来我们学历史是 有用的， 有用的， 当然有用啦， 谈吐的时候， 对， 是不是品鉴的时候， 所以我真的 希望历史老师多给我们讲点这种故事， 对的、 嗯、 所以我真的是因为旅行爱上了历史、 嗯、 我是以前真的很不喜欢历史的一个人， 比较枯燥， 历史会很枯燥，几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又是什么什么、 哦、考历史的时候整本书从头背到尾 啊， 我也是那背的呀， 背不住 啊、哎、我跟你说结果他考的都是夹缝里的注释，气死了 但是我们所有努力都没有白费，都在我们心里装着呢， 对对对， 是的， 什么时候蹦出来，哦，这个好像见过、 嗯、 学过， 对呀、 啊、对对，嗯，其实很有用哈， 嗯， 其实我们会觉得，春天来了，很多的朋友去古镇呢，会感受古镇的风情、原始的部分，还有就是美丽的花朵在我们眼前闪烁。 哎、 嗯 哦，我看小雨的那个朋友圈， 无法去回避他们， 又有禅意，又有大自然的芬芳，那真是 拍 得 很好， 拍得非常好，天气也很好。 对对，那几天特别幸运，就我们走了，后来就下阴天下雨了， 哦、 就是还是太幸运了， 是 的，嗯，因为现在正好是那边的杜鹃花节嘛， 嗯、 然后所以漫山遍野都是杜鹃，然后据说是我们去的前几天就还有明星去那边取景拍照、 哦、拍照了、 哦、应该是拍一些、就是、 演艺人员， 对对对， 古风 的 照片，对，古风的 照片、所以那边景色特别美、 嗯、 然后在就是他们那边景区也特别有意思， 就是导游都是多才多艺的，他们 多才多艺啊， 真的是有的可能会武术，有的可能会跳舞，然后就是有的可能会弹古筝、扬琴什么的， 厉害厉害。 然后他们你会如果幸运的话，他们会在比如说周六周日或者节庆的时候，他们会在每个园林里就是展示自己的才艺， 有 会就可能有的是 秀一下， 对，秀一下，就是我在这个穿着古装那个汉服或者古装，然后打着扬琴。然后这就是一幅画啊， 是的， 真的是太美了。 对，或者是在某个地方打个太极，打个拳， 很适合这个场景， 就很适合这个场景的。然后 现在导游真不容易。 对呀、啊， 对，我跟你说，导游都蛮拼的。那多才多艺才行， 好多，比如说到了法属去，昨天咱们说那个，很多两国外语，还得法语、英语的流利的跟游客交流，我的天，是 的，有没有加中文？ 对 对， 导游真的是拼了。 然后导游现在还在周末的时候还会饰演一下演员。 对呀、啊， 我的天哪， 他那边周末的或者节庆大的节庆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那种微服苏、皇帝 微服私访 的那种小的表演、 小品之类的， 对，小品的，他会因为乾隆康熙都会六，他们两个人一共六下江南、去了七次呢、一共去了七次呢、所以那个地方就非常也就是让人 有想去玩看的冲动，对吧？ 对， 嗯， 所以就是他们周末的时候会扮演皇上皇后、然后做一些有一些小的表演， 心想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就整了这两天呢，当个皇上感受一下。 对，皇上你看那朵莲花、 哪里 在这里、是不是开的正殿？ 非常非常引人入胜哈、其实他们那个当地导游就是当地惠山古镇的 GO、 对， 他们很厉害， 对，真的是， 对，哎呦， 而且他们真的 是挺辛苦的， 对，真的很厉害、因为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真的是去请一下那个付费的导游，因为他们真的能就是你自己去查资料或者每一个 繁琐 一百多个祠堂的故事你不可能都查到， 他可是了求于心的、 但是他们导游就会知道一些，包括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无锡人嘛、他是看着惠山古镇这样慢慢一点一点改造回过来的、他可能会告诉你这个园林这儿有一个石头，这个石头 的 历史是 干嘛 的、它是从哪儿来的或者是怎么样，他都能讲出来、所以、 好厉害， 对，所以就是请之前我也挺排斥请导游这件事的、 你刚才说付费付费大概多少钱？付费 这个 有没有了解？ 这个我还真没有了解、 大家如果想去请这样的导游， 对， 但是他那边是有公示价格公示的，可以就是直接看一下那个价格公示。 对，这个都是那个童叟无欺啊，非常正规的。 人家是真的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赚取他们的报酬啊。 对， 还是明码标价，不错。 对，还有就是他那边就是他的官网也现在做的特别逗，我是前两天也是上去看了一眼，就是。特别贴心、因为大家都是去那边拍照的嘛、很多人穿着汉服呀、就为了去在那儿拍美美的照片、 人家那个售票处工作人员一看，行了，知道了，对，我给你就不给你推荐导游，你进去拍去吧。 然后就是在官网你可以登录上去看，它有一些拍摄景点的，就是拍摄机位的介绍，就说最佳拍摄点是在哪。 哇，好可爱啊、这个。 对，这样你提前去之前做好攻略，就不用再想这里光不好， 选择什么的， 对，再选就有纠结了。 对， 就直接就去了。 说到汉服拍这照片，基本都是自己带着汉服去的哈。如果是他们那有准备吗？比如说租给朋友们 啊？他那边也有一些就是拍汉服的那种小店， 那就 然后你可以去那边租一身衣服。我看了一下，他那边的衣服也还挺好看的， 是吧？可以的啊。 对， 这是汉服。那汉服的背景参照物就是美丽的杜鹃花， 对 不对？ 杜鹃花还有各种亭台楼阁、楼阁、小桥、流水。 这古镇大不大？这古镇 还挺大的。 是 我是因为在那边两个整天一直在走， 真的， 然后 一直在走， 对，一直在走。然后就是因为如果说坐电瓶车，可能怕错过一些，而且他那个 他有电瓶车吗？有， 他有。部分地区有，因为它那个古镇的街还是那种老街，就是石头是磕磕磕磕， 我知道 磕磕 上下的那种， 对，所以你要坐 电瓶车的话就太颠了。 哎，我觉得就是这种路就适合走啊。 对，就是适合 步行才能。 一个古镇如果有电瓶车，它就不小。你想想，它有电瓶车来回去颠，这肯定是挺大的。 对，它是有部分地区是有。 如果要是有马车，我觉得会更那个。 哦，这个 古镇比较， 这个是个好建议。 有马车，对。 对，你要电瓶车的话，这个古就是真的有种穿越的感觉。 是的，是的。 对， 走了两天， 真的挺大的。然后。就第一天走的时候就脚就都磨出泡来了。 你要穿一双舒服的鞋。 对 对， 其实还挺舒服，但是身材是太大了。 对，是因为走的时间长。嗯、 对、所以就是还真的是挺有的可转的。 因为、因为小雨的眼界也非常的宽广了，看过很多地方，他竟然停不下脚步，就说明很信任， 不舍得错过任何一个地方。 嗯，每天逛多长时间在这个？ 每天差不多我们。差不多七八点的时候去，然后他那边园区正常的下班是六点下班，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耗到就都开灯了，现在天也长嘛，天都黑了的时候，差不多 才出来， 对，六七点的时候再出来。其实他那边就算是园区下班，他是重要的一些园区，他会关门，就是请游客出来，但是古街什么上的还是会有什么当地人去乘凉啊，遛个狗啊，就还是很生活化的，因为周围还有很多居民，他们可能就把那里当成金星公园了，去散步呀什么的，还也是特别好。然后正好赶上这两天是那个弦月。 弦月， 弦月啊， 就是弯弯的那个 上弦月那个 上弦月，一个弓一个弦，就是弦月群，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是正好赶上天黑，然后回头一望，古镇的那个老房子，就那种马头墙，然后配上那个月亮，我觉得 满天星星是吗？ 好美 呀！ 对，就真的有那种古代的感觉， 对， 就是两个可能是一对恋人在一个小亭子里面，对 呀， 看着这样的月亮，然后就开始诗情画意的就来了， 嗯。 对，真的是 太虐狗了，你这么说。 哦，可是那个 小翠儿， 小翠儿啊， 你有那个时候的这个交流的时候，就是他们会 可能还说着当地的无锡方言， 嗯，对， 非常的小心，乌龙软语道， 对，很好听也。 你个北方姑娘，能不能来个乌龙软语的感觉嘞？ 哎，整个花生米吃去， 听五秒钟啊。灯光慢慢的亮起来，好像小雨听不见啊，咱们把这个话筒关掉。 好的好的。 青呀，唱罢那支宫廷，坐宫阔位，静呀静静心呀，让我嘛。 这就感觉是一个上了年岁成熟的男子，一个划稿的人，对不对？划船的人，在这个小龙上终于给讲一段故事哈，分享一段历史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地方适合各种人群去， 对， 孩子也是可以去的， 可以啊， 是不是？ 如果是小朋友也是可以去，因为就是也可以看看花呀，然后玩一下水呀，然后有也这边也是有山呀，爬爬山都还比较。然后我们这次碰到了，除了有大人穿汉服，然后碰到一小宝宝也是穿，家长带着穿去汉服，就穿着汉服去游园，特别可爱， 是吗？是一个小姑娘吗？ 对，一个小姑娘 啊， 哎，我觉得。 对，特别可爱， 特别特别可爱。 我觉得像那个小宝宝啊，就是男孩也好，女孩也好，然后带他们去这种地方，可以有助于让他们那个心性静下来。 对 对 对，然后也是对这些古文化一些感对兴趣的培养嘛。 是的， 其实上是让孩子哭出来吧。 哎呀，你可算安静安静了。 小孩其实就是。他会受环境影响，真的。 对。 他虽然就比如说男生，我是一个男孩的爸爸，他是会比较的跳跃呀，活泼， 爱动啊。 但是他看到让他喜欢有兴趣的，他真的能静下来。 静下来。 不动了，然后叫他名字他也听不见，哎，这挺好的，希望一直这样。 那非常的专注。 很专注的。对。其实我在花间走，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尝试，比如说应该古镇也会相应推出一些适合小朋友家庭的一些活动，肯定 会 有，会 有，会有。他那边因为惠山的泥人也非常非常 好， 泥人， 所以他有一些体验，然后特别适合家 小朋友去弄小 泼 人什么的， 去画一画小泥人呀， 对， 这样的，然后正好也是学一下这些，这些都是非遗嘛， 啊， 非遗文化遗产， 对，也是一个传承。